哇，我们听了那么多伤感的情歌，难道爱情就没有比较快乐的一面吗？错了错了错了，你该不会忘记那双令你情不自禁的 sexy eyes， 或者是那个难忘的夜晚在 December 1963。 Oh what a night。 Yo， 怎么讲？如果

许多浅浅的思念，就是不见真实的爱恋。 阳光和煦，巧妙的容。

倔强，不舍相聚又不敢想，明明对你念念不忘，思前想后越发紧张，无法深藏，爱没爱过想听你讲，讲真的 下，越过城市喧嚣，歌声还在游走，你榴花般的双眸，不见你的温柔，丢失花间欢笑，四月花停留，流言的等候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在每一个雨季，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，纸短情长啊，道不尽太多涟漪，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，怎么会爱上了他，并决定跟他回家，放弃了我的所有，我的一切无所谓，纸短情长啊，诉不完当时年少，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， 是我最不舍的，纸短情长啊，到 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迷恋上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，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重要，我想你比我更知道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，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，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，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。 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， 数着安慰和思想，听懂了，我假装一个人带着情绪游荡，看着路上车来和人往，突然好想问你，是谁幸运在你身旁，靠着本该属于我的肩膀，别再庸人自扰去关心他过得怎样，不是说好哭过之后就该翻篇遗忘，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再是你要追寻的天堂，怪我庸人自扰，活该又想起你模样，还没完全愈合的伤口又被雪上加霜，解不掉想象，

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，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，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放。 的以后，你是谁的某某某，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。没有你以后，一个人四处旅游，在某时某地就剩下两个朋友。 十二点了，不管你今天在忙什么，我都想邀你放下手边的工作，专心的和我吃一顿中饭。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而你是我的 My Love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。